今天是2013年11月22日，本旺现在的位置在万华区贵阳街二段与西园路的交叉口。本旺现在看到一台豪华版的三轮章，本旺准备要跟在青山宫前面跟佑生阿朱大头会合。现在有除了佑生大头阿朱以外，还有谁会来？说点话吧，各位常委。 来分一点那个神明的饼。 啊，神明的饼。 吃饼。 光饼哦。 大概吧。 没有光饼的话，中间那个洞应该贯穿。 贯穿。 贯穿的就是光饼。 那没有贯穿叫什么暗饼吗？光与暗之。 不是。应该是这样讲，它有啦，它这个有个洞啊，就是说可以线可以贯穿过去。 哦， 所谓光饼，就是因为说那时候是号称是戚继光的军队，戚继光的军队发明。 战争的关系。 因为要打仗，那是军粮，光饼的由来就是军粮。 我刚好看到那个谁，邦嘎那个拍照，李佳伟。 哦，李佳伟啊。 他徐太英都在搞这边， 这样那个收得到啊？ 可以啊。其实他这个自动音量调整，其实是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最大声啊，对了。我沿路，其实我从龙山寺那边沿路走过来，沿路都是在那个、啊，沿路都在放炮啊，和平西路都在放炮啊， 放炮， 放鞭炮啊。然后刚才走过来路上，还有看到那个李玉芳的那个助理，算助理啊，都穿嘎、啊。你看他们把那个主神明供出来，然后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一整啊，一整在路上。 阿朱哎， 阿朱在那边照相。 哎呦！ 就是，其实。 我今天感触很深，因为前几天感觉好像是前几天的事情一样，就是 没有我们前几天我们才带李凯来这边的， 前几天 我们带一个基督徒来这边看看神明， 基督徒， 那李凯就救世军的、啊， 哦，他救世军哦，然后 他住在那边， 就黄大旺的生命能量，跟基督徒救世军的虔诚 哦不。其实并没有违背，我就觉得这个就重在性的东西，就是我要这样讲是对穆斯林社群不是很公平，不过我会用一个很这个，就是用一个非常就是比较虚心哈，就是说完全放下自己的身段去一个清真寺去参观他的那个建筑物。 那你知道那个塔木德啊？ 啊，塔木德， 英文的塔木德、啊。 塔木德， 要收钱吗？他在 Android 上面要收钱。 哦，是啊。 大旺在梧州街呢、啊。 梧州街啊。 你要往梧州街走。 梧州街往那边走，那边 。梧州街就是山水和山水街交叉那边。 哎。 拍 谁哈？没，来， 哎、 欸， 我，对不起，我想进去里面看一下，偷看一下那个缝， 从那个缝偷看。 在从青山宫本殿，青山宫本殿看。七爷跟八爷的本尊还在，王爷爷还在，林安尊王爷爷还在。神教已经没了，可是为神教开路的几面旗子在。墙上的这一些碑文，这些石刻都已经有清理过的痕迹。监视墙角的监视器已经被熏黑了。一些有雕、花草鸟兽，很多东西都已经被熏黑，用木头盖的部分也熏黑。后洞是没有事情，失火的是前洞的部分。 因为明天我可能也是用， 还有一些香火、一些香油、金子的部分，只能够在旁边透天厝的骑楼去弄。我从青山宫里头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其他三个人走丢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还可以用电话来联络。毕竟我的录音机不是会发出无线电的机器。